谁化作了雪山安扎兰，整理了看着五彩的山泉扎兰，诉说着美丽的人间天堂扎兰。神的祝福送给你哟，扎嘎啦，扎嘎啦。谁深切的呼唤，安扎兰。